进了王公子，不光赃搂抱在怀，我把唐二人好友一逼 逼出来， 黄本时下父母要亲， 此话怎讲？ 苦中儿去路啊， 苦中儿去路。 大二位大人， 大人， 我把唐二人也好友一逼 逼出来， 望乡台上怎么待？ 此话怎讲？ 临死他也忘不了探花呀！ 讲。 曾在长家乞讨，后来得了同名状元，此公子可以比得。 此公子嘛，倒也比得。 二位大人， 大人， 想那镇元侯乃是前辈的老先生，那王公子他是神的洋人，焉能比得？ 将近比故可以逼得的、 哎、啊，逼不得， 逼得的、 哎、 逼不得，逼得 啊！大人， 大人， 王大人说逼得就逼得。 哦，怎么王大人说逼得就逼得、 就逼得 啊！好好好好，如此，必得，必得，必得家。 礼部堂三舍人，如今只落得在堂上寻金舍位，此公子真正的可怜， 倒也可惨。他分明是在那里与他王室门中大醉醒的事 讲。 那王公子在你院中花了许多银两，怎么倒落个怪胎二日子？ 并非公子怪胎，乃凡夫所赠。 你赠他多少？ 何夜之间有无天平等称，云手一用，不过是300余两。 哎呀，妾主，那日回的旅店用天平一称，果然300余两，与他冲我呐。 大人，王法师，你容他自己招人吧。 哎呀，本院的旧病又复发了啊。 是啊，你 二位大人带上了吧。 司礼等带身打坐相前。啊，苏三，你将庄子奇牛一一速来，我二人也好开吐于你。日若不然，你来看，王大人的旧病又发作了。 二位大人哟，病 那满腔来。 Thank you. 满是不愿的房中子还不存在，我也惹你的心。 此前他天官出单锁在上面，我乃愿意一世枉然。你我斩退，看他是怎样的落案。 刘义大人， 司礼等告退， 请便。苏三呐，苏 you 就是能你尽享天虚，说几句知足的看他几句就不一句。 吩咐，苏三一案不在刘大人台前审问，必须辨明冤枉才是。 少不得要按律条而断， 但凭与你辩门。 苏三在堂上言来语去，其中定有隐情。今晚他必到天中探望苏三，我自有道理。来， 有 大刀进房。 是。 乡亲叫门。 是。 京中有人不？ 来了， 有人来探监，我得先要钱。敢是作奸的吗？ 哎呦， 上司到了！哎呦，上司到了！哎呀，参见大爷。 罢了，稍时若有人来探望苏三，只管容他相见。 哎，是了， 你还要与他多要银钱。 哎呦，那么可不敢。 无妨，有本事与你担待。 大人做主，那么着谢谢您喽。 待我闪躲一 趟。这回甭客气了。 我们这儿没三爷。 哦，苏三，苏三， 这不结了？拿来。 啊，妈妈做什么哇？ 银子呀。 怎么探监的还要银子不成吗？ 这不开窍不是？这年头办什么事儿你不掏点儿掏吧你？ 妈妈行过方便吧？ 不够。还得掏。 是是是。多谢妈妈。 得了，我便宜你得了，不跟你要欧元了。进来吧。进来进来，可是进来，别嚷嚷啊。不许嚷嚷。 三姐在哪里？ 别嚷嚷。 三姐在。 嗨，别嚷嚷，你到这儿火车站呢，你等着。 三走动啊！ Oh, 三句， 别嚷嚷啊！ 三句，你不是三郎吗？ 你不是三姐吗？ 上是我的不好，一看我吓得他来，即刻探望三姐。三姐，你不要生气了，我这厢与你太密了。啊，三姐，你不要再生气了，我这厢与你跪下了。 叫他指定五杀是断送我手，来拿到判府 去。 两天不见，你向哪位听事？ 做什么的？ 刘大人道：“ 候着，有请大人。”刘大人求见， 是我迟疑， 大人迟疑。 大人，大人，大人，您也只此为了何事？ 那王金龙身为八府巡案，竟敢私自前去探监，特来与大人商议参他一问呢。 令我一点微臣，还是成全的好。 怎么，成全的好？ 成全的好。 哎呀，只是方才我得罪于他，这便如何是好啊？ 方有下官担待， 船长大人打 到茶园。 上哪位亲事？做什么的？唤二位大人求见，候着。有请大人。 何事？ 唤二位大人求见。 有请。 有请。就该亲自发落的才是， 还是一同发落的才是上堂。

先请听《望家乡》，由张学金演唱。 龙刀白色纹履金花冠甲衣冠带流水髻此岸的倒影岸海他翻往山河第二排牧羊是沾血野我阳台神天子王威臣把刀兵火柴怎知道威臣我困沙漠日无时夜无改冷冷清清同上快打了桌臣的命我要上海我命上海看真人不能回来家乡万里我难把世代我难的把世 再请欣赏《结亲》这场戏里苏武的一段二黄唱腔，冯志孝扮演苏武。 天